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17集。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地爱我。一，霜降一过，像是把炎热也带走了，南无市的冬天随之到来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桑岩的伤口也渐渐恢复，最后只剩下一道浅浅的疤痕。温以凡查了好些去疤的办法，折腾了好些天，才让桑岩的疤痕淡化了一些。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年底，某次采访完回台里，温以凡被甘宏远叫去谈话，大致意思是今年年会快到了，甘宏远看到他的履历上写着有10年的舞蹈经历，让他去筹备一个节目，给传达栏目组争争光。温以凡有些猝不及防。 主任，虽然我跳了10年，但我也快10年没跳了。 甘宏远笑眯眯地拿着热水瓶喝着茶。 没事儿，有总比没有好，而且就是图个乐呵。咱这儿没有几个年轻姑娘，全是大老爷们儿，大家都不爱看。 但我也没有时间练习啊，基本功也很久没练了，手头上还有一堆后续报道要跟。 温以凡委婉地说道。甘宏远点头，很贴心。 啊，你最近不用给我报选题了，好好筹备节目吧。啊，不要弄太喜庆的，我们组要显得与众不同，知道吗？跳点文艺一点的。 温以凡又说了几句拒绝的话，都被甘宏远一一驳回，最后他还是被赶鸭子上架般的揽下了这活。回到位置上，苏田好奇地凑过来。 哎，主任找你干什么啊？说年会的事情吗？ 你也被找了吗？ 温以凡看过去问道。 对啊，但我没有什么特长，他说一个我反驳一个。哎，去年林姐在的时候都是他主动筹备的，今年找不到人，主任估计也很愁。我看他刚刚找了好几个人，现在看来是定了你了。 苏田实在干不来这事儿，嬉皮笑脸道。温以凡有些头疼。苏田安慰他。 没事儿，就随便跳跳，去年年会你也看到了，没几个表演能看的，就热闹热闹，而且还有奖品什么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可以让桑鸭王一块过来啊。 闻言，温以凡稍稍直起身。苏田半开玩笑， 说不定他还挺想看你跳舞呢。 温以凡看向苏田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原本脸上带着的无奈一扫而光。他支着侧脸，轻舔了一下唇角。 嗯，我回去再想想。 到家之后，桑岩还没回来，他先是回房间洗了澡，等他再回到客厅时，就听到了桑岩在跟人发语音的动静。 你哥哥我90后，谢谢。 听到这句话，温以凡也顿时清楚了手机对面的人是谁。他从冰箱拿了一杯酸奶，坐到桑岩旁边时，他又极为欠打地发了一条长语音。 半天不说正事儿，你总得先跟我说个原因吧，为什么不同意啊？如果是老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，毕竟你这对象呢，是有点。 温以凡默默地喝着酸奶，也不知道桑岩这个性格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。等他发完语音，温以凡才问道，芝芝怎么了？ 过年他要带段嘉许回家，说我爸妈不太同意他俩在一起。 桑岩懒懒地说道。 啊，为什么不同意啊？ 温以凡瞬间有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，讷讷道。 桑岩似乎也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。 不知道，估计年纪太大吧。 我跟段嘉许应该同龄吧。 温以凡更觉得危险了，桑岩倒是理直气壮， 咱90后。 温以凡也搞不懂桑岩这个老的标准是什么。随后桑岩偏头瞧他，像是以此为引子忽地提出， 温双江，今年跟我回家过年吧。 刚听了桑岩父母那边对段嘉许的态度，温以凡格外忧愁。 你爸妈要是也不同意怎么办？ 这你倒是不用担心。 为什么？ 他们对我找对象这事儿要求不高，是个姑娘就成。 桑岩似乎也没有觉得这种低标准有什么问题，漫不经心道，感觉桑岩这条件倒也不至于这么着急，但他妈妈先前好像一直在给他找相亲对象，像是唯恐他找不到老婆。温以凡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，不过他也没有多问，认真答应下来。 那我到时候挑一下礼物，你爸爸妈妈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？ 不买也成，想买的话我到时候陪你一块去。 桑岩勾唇，心情似乎不错。 好。 温以凡放下心来，纠结着要不要跟桑岩提年会的事情，但又不知道自己到时候能跳成什么样，只好先问问他的时间。 对了，你22号晚上有空吗？ 不确定。怎么？ 没，就是单位年会，可以带家属。 温以凡垂眼，没有说得太清楚。桑岩立刻懂了。 你有表演？ 跟苏婷合唱一首歌，你要想看的话可以过来。 温以凡也不知道桑岩是怎么猜出来的，故作镇定道。桑岩没想太多，悠悠地说了一个 行。 年会前一天，温以凡恰好轮休，他本想好好休息一晚，醒来再练练舞，结果却被桑岩折腾了一个晚上，直到天明才入睡。温以凡半点不想动弹，半睡半醒之间能够听到桑岩的手机似乎一直在响。后来可能是怕吵到他，桑岩直接起身出了房间。不知有什么事情，温以凡费劲地睁眼看了桑岩几秒，而后又被困意拉扯进了梦境里。没过多久，温以凡听到玄关处有敲门声，他用枕头捂住耳朵，等着桑岩过去开门。但过了半分钟，敲门声仍旧继续着。温以凡的起床气燃到了顶端，内心憋闷得要命，爬起来出了房间。他面无表情地瞥了一眼，听到浴室有淋浴的声音。温以凡往玄关处走，打开木门问道， 哪位？ 外头的人穿着外卖制服。 您的外卖。 温以凡的大脑完全没法运转，只想赶紧拿完回去睡觉。他接过外卖，而后便关上了门。他看都懒得看，直接把袋子搁到餐桌上，又回到桑岩的房间睡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温以凡听到桑岩洗完澡出来的动静。他推开门进来，身上带着铺天盖地的檀木香气，坐到他旁边问道， 刚才谁来了？ 温以凡把被子盖到头顶，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，也没继续吵他。桑岩起身出去，没过多久又回来了。不知道是看到了什么东西，他隔着被子 将温以凡抱了起来，问道： 喂，温霜剑，生气了？ 我要睡觉。 温以凡快忍够了，把被子扯下来。 那玩意儿是段嘉许给我点。桑言，你要再打扰我睡觉，我接下来一个星期都不会理你，懂？ 温以凡打断他的话，认真道。桑言顿了几秒，挑眉笑道： 你怎么还学我说话呢？ 温以凡重新钻进被子里，翻了个身，背对着桑言。桑言也不知道这姑娘的起床气怎么能这么大，声音不由得低了几分。 我妹回南吴了，我出去接她，一会儿咱出去吃饭。 像压根没有听进去，温以凡完全没有搭理她。盯着她这模样，莫名的桑言有点手痒，她低笑了几声，格外欠打的抓住她，把被子扯了下来，毫无顾忌地扯到怀里，用力亲了一下。察觉到温以凡似乎又要发火了，桑言立刻帮他裹好被子。像是没有做任何事情一样，桑言的模样问心无愧，吊儿郎当道： 行，睡吧，我出门了。 再之后，温以凡翻来覆去好一阵，都睡不太着了。因为睡眠不足，他的心情格外暴躁，爬了起来，恰好看到桑言给他发了消息，说醒了跟他说一声。温以凡一点都不想搭理他，没有回复。洗漱完后，温以凡看了一眼桌上的外卖，注意到小票上的备注：我男朋友发烧，3天联系不上人，我在外地无法赶回来，请务必将他叫醒吃饭，谢谢。这外卖好像是桑言点的，他备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怕自己起不来吗？温以凡也没想太多，拿上外卖坐到沙发前，随手打开电视，找了一个最近大火的电视剧看。他边吃边看，手机时不时的响两声。他瞅了一眼，见没有什么事儿，仍然没有回复。吃到一半，玄关处的门突然有了动静，他起身去开门，看到门外的人是桑稚，愣了一下。 芝芝，你怎么过来了？ 我哥让我上来的。以凡姐，你是不是因为这个跟我哥生气了？ 瞥见外卖上的小票，桑稚指了指，看着像是有点心虚。这话一出，温以凡默默思考着自己生气这事儿，难道表现得很明显？又顺着看向小票，没过多久，他有些茫然。 没有啊，我这都吃上了。 桑稚松了口气。 哦，我还以为你会误会我哥劈腿了。 安静几秒，温以凡突然意识到，这张小票上的内容呈现出来的，好像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垂下眼，有些慢一拍般的问道： 啊，这是劈腿的意思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